每天清晨，让你感到美味的不只有早餐，还有营养的谈资。每天清晨，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每天清晨，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早上的7:31，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李瑞。 早上好，我是主播孙畅。今天是2021年8月10号星期二，机动车尾号二和七限行。首先来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今日头条您将会听到，北京防疫措施再升级，严格进口冷链食品全程防控，各药店对购买疫情防控药品执行实名登记。 京城京市，北京报告一例外地来京就诊肺炭疽病例，已经在医院隔离治疗。 国内方面，为严防人员聚集阻断病毒传播，郑州暂停全市新冠疫苗接种。 今天的加叙加议说的是过度围观全红婵被叫停，不打扰就是最好的支持。 8点开始国际方面的消息。全球首份揭露美国抗疫真相的智库报告发布，抗疫失败，政治甩锅让人汗颜。 财经资讯，全国7月份 CPI 同比涨幅回落， PPI 涨幅略有扩大。 前沿科技，秋天的蚊子是不是比夏天更毒？春捂秋冻这个说法科不科学？专家为您解读。 旅游文化资讯，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三项建设保护规划出台。 想了解更多的节目内容，您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主播在线，收听节目可以登录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李瑞、孙畅带您关注昨夜今晨重要新闻，接下来马上进入今日头条。 看山是山，直击新闻现场。看山不是山，揭示世界幕后。看山还是山，还原事实真相。今日头条，重点关注。 今天的头条，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北京的疫情防控。昨天下午，北京新冠疫情防控新发布会上，北京市政府新发言人徐和建介绍说，8月8号0点到8月9号下午3点，北京没有新增本地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新增3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和11例无症状感染者，没有新增疑似病例，治愈出院3例。 市场监管部门将会继续做好从业人员疫苗应接尽接、核酸应检尽检工作，继续强化进口冷链食品可追溯监管，全面推广使用北京冷链追溯平台，实现进口冷链食品来源可溯、去向可追。目前平台累计审核通过市场主体 1.4 万家，流通进口冷链食品 56.13 万吨，涉及115个国家。 市场监管部门还通报曝光了7月29号以来疫情防控不到位的场所单位，涉及市场主体351家。那么接下来将会加大农贸市场核酸检测的频次。我们来听一下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唐云华的介绍。 督促市场主体强化环境消杀，对门把手、水龙头、滚梯扶手、收银台、售卖柜台等等客户接触较多的部位，以及购物车、购物篮等公共用品用具，还有称量、肉品分割等器具，及时清洁消毒。农贸市场新从业人员、进口冷链食品从业人员、涉进口冷链食品卫生清洁人员，持3日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方可在市场内从事经营等活动。农贸市场每周对环境开展核酸检测，采样数量不得少于20件，相关检测要求将会随着疫情形势变化做动态调整。 另外，北京市药监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福义表示，北京全市各零售药店人员要协助开展流行病学调查，各药店对购买疫情防控药品执行实名登记。大家到药店购药呢，应该主动扫码测温，戴好口罩，避免人员聚集，

那京城方面，我们再来说说昨天傍晚时分北京迎来的这个强对流天气。 嗯， 那昨天这个时段呢，大部分地区啊以短时的降水和大风为主，昌平、门头沟等地局地呢也有冰雹出现。截止到昨天晚间的七点，全市平均降水量为 4.9 毫米，城区最大出现在朝阳的金盏为 50.5 毫米，全市最大在延庆的红旗店为 51.5 毫米。 是，昨天晚上这场降雨真的来去匆匆、 嗯、 从东南西北同事们的朋友圈里边几乎可以推断出自己所在的位置什么时候下雨，什么时候雨停、啊、 关键这个天变化太快了。 是，那未来两天呢，受到东移的高空槽影响，本市的雷阵雨和雷电还是比较频繁的，提醒您外出随身携带雨具。另外目前还是汛期啊，山区浅山区地质灾害风险气象比较高，那么请您尽量避免到山区去游玩，要确保安全。 嗯，接着我们来关注一下北京的生态环境。北京市生态环境局昨天传来喜报，七月份北京市空气质量中 PM2.5 月均浓度每立方米16微克，这也创下了有监测记录以来单月历史的最优值。这是北京继五月份、六月份之后连续三个月刷新单月历史最低记录。 同时，其他三项主要污染物可吸入颗粒物二氧化硫和二氧化氮的月均浓度分别为每立方米32.2和14微克，都为有监测记录以来的单月最低值，臭氧污染也是明显改善。 另外呢，今年一到七月，北京市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37微克，创历史同期的最优水平。全月优良天数26天，优良天数比率83.9%，在历年七月份当中首次突破80%。这也是天帮忙人努力的结果。 是，下一步呢，北京将会持续的强化挥发性有机物、氮氧化物等 PM2.5 和臭氧共同前体物的减排，同时针对秋冬季大气污染特点，提前谋划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推动全年空气质量持续改善。 嗯，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电力援疆。北京市发改委昨天发布，作为电力援疆工作的重要成员，北京约定2021年计划安排援疆电力10亿千瓦时。那么截止到七月份啊，经各方努力，这个目标已完成5.33亿千瓦时。 新疆土地广袤，有丰富的风能和太阳能资源。近年来，随着能源基地战略实施，新疆风电光伏装机快速增长，但是售电量呢却是增长缓慢，大量的风光能源囤积，电力消纳的难度增大。 为了把富裕能源输送出去，借助能源打捆外送，助力新疆经济社会发展，2016年电力援疆作为我国产业援疆政策之一拉开帷幕。截止到2020年底，新疆已累计向全国14个省区市输送电量587亿千瓦时。 十三五期间，北京与新疆连续五年签订电力援疆合作协议，累计完成交易电量31.66亿千瓦时，累计实现企业当地纳税9800万元，直接就业360人，帮助218个家庭1190多人脱贫，对于和田地区的脱贫工作起到了积极作用。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国内方面，我们再来刷新一下全国的疫情数据。国家卫健委昨天通报，8月8号0点到24点，31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25例，其中本土病例有94例。这94例本土病例包括河南41例、江苏38例、湖南12例、湖北3例。另外，8月8号是没有新增死亡病例，没有新增疑似病例。 昨天晚上，郑州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通报，截至8月9号傍晚6点，郑州市新增无症状感染者3例，原无症状感染者转确诊35例。自7月30号以来呢，郑州市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116例，无症状感染者12例。 郑州昨晚还发布通告，从今天下午2点开始对重点人群开展核酸检测，24点完成采样工作。那为了严防人员聚集阻断病毒传播，郑州呢也暂停了全市的新冠疫苗接种工作，接种开始时间另行通知。 近日，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下发通知，要求全省立即暂停旅行社及在线旅游企业经营跨省团队旅游以及机票加酒店的业务，不得接待中高风险地区游客来河南省旅游。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江苏扬州。昨天呢，江苏扬州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发布通告，扬州市又有八个区域调整为中风险地区。扬州市已启动主城区第五轮大规模的核酸检测。截至目前呢，扬州市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346例。 疫情期间，江苏省纪委监委昨天通报，位于扬州仪征市的一家校外培训机构违反疫情防控管理规定，组织学生在教师的宿舍内补课，有聚集性传播风险。 这家校外培训机构组织22名学生在陈集中学教师宿舍内补课。那负责监管工作的陈集镇社区教育中心办公室主任接到群众反映之后呢，不仅不履行疫情防控管理监督职责，反而向培训机构通风报信。昨天，当地纪委监委对相关责任给予党内严重警告、诫勉等处分，并停止这家培训机构的补课行为。 昨天晚间9点多，在浙江舟山指定锚地靠泊的红进轮上，20名船员新冠肺炎病毒核酸检测样本经舟山海关和舟山疾控中心的双采双检，有16名中国籍的船员核酸阳性。 那红进轮呢，7月30号从菲律宾出发，因船上13名船员出现发热症状，滞留舟山海域，也引发了各方的关注。昨天，舟山市启动了紧急救援程序，有关部门开始组织相关人员登轮，完成全部20名船员的核酸采样和采血工作。 舟山市卫健委副主任徐方明此前表示，核酸检测报告出来之后呢，相关部门会做好病患船员的转运、接送和医疗救治，以及相关院感防控和管控工作。 那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北宜亚洲象群的最新情况。昨天啊，北宜亚洲象群安全防范工作省级指挥部召开新发布会通报，目前呢，云南北宜亚洲象群14头大象已跨过沅江，平安回归适宜的栖息地。 逛吃，这回逛回去了啊！象群虽然已经安全的通过沅江，但是相关安全防范和应急处置工作呢还会持续，直到象群进入普洱市墨江县适宜的栖息地之后，转由普洱市西双版纳州实施常态化的管理。云南省也将系统总结本次北宜象群安全防范工作经验，综合施策，防止亚洲象再次向沅江以北迁移。 好了，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新京报、北京青年报、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钱冰冰为您编辑的。 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加叙加议。 留住每天的声音记录，思考每件事的前因后果，加入自己的叙述议论，加叙加议。 您好，欢迎来到加叙加议，我是孙畅。人们热议运动员的赛场表现，持续整个奥运赛期。8月5号，年仅14岁的全红婵在10米台的跳水比赛中，5跳3次满分，最后站上了最高的领奖台。接受采访时，她讲到母亲出了车祸，需要很多钱去治病，爷爷现在还住在医院里，她很想去游乐场、去动物园玩抓娃娃，还有吃辣条。人们被这番朴素的表达感动了，有的食品公司拉了一车的辣条到他家，说终生管够。网络上呢有潮水一般的邀请，以全程 VIP 的待遇安排他逛动物园。可以说全红婵真的出道就是巅峰。现在呢，住院的爷爷被安排了更好的病房，相关的机构也到全家看望了解妈妈的病情。有些网红还把全红婵的家当成了打卡地，不断的去探访。关注越来越多，有些人的行为就越来越跑偏。首先呢，是这些视频博主在人家门口大搞直播，家人刚开始还忙前忙后的招呼一下，最后人员实在太多，只能选择闭门谢客。昨天的消息说，整个村现在已不堪其扰，村口立起了防疫公告，谢绝进村。据了解，除了少数人是真的出于对奥运健儿的喜爱和崇拜才上门的，更多的人是为了蹭流量。不管天气是晴还是雨，也不管白天黑夜，某些网红用过于浓烈、过度干扰的方式站在人家墙头上直播，还采摘这个家庭的菠萝蜜。昨天呢，抖音平台对外发声，

在月光在照耀，那才想起他的好。初夏之秋难消，你是 天气有冷暖，关心在耳边，主播在线，天气资讯。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天气连线啊，来连线一下北京市中央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全红月，请全工给我们介绍一下天气情况。全工你好。 哎，你好李瑞。嗯， 全工啊，昨天傍晚啊是北京遭遇了一个这个突如其来的这个暴雨哈，还有这个风雹的出现。一个是昨天的情况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再一个今天这个天气有什么样的变化，请您介绍。 嗯，从昨天下午到傍晚开始的这个雷雨啊，到夜间的十点前后基本上就结束了。那么全市的平均降雨量是11毫米，城区呢为21.5毫米。这个是降雨啊，这个雨量分布是极不均匀，像延庆还有平谷侧站上啊都没有观测到降雨量。 嗯， 但是像延庆的红旗店啊，这个降雨量就达到了51.5毫米。那么最大降雨呢出现在朝阳的金盏，为55.4毫米。那么今天啊就是末伏的第一天，也还有10天，这个三伏天就结束了。那么现在8点啊，这个城近郊区的气温啊，普遍在22到23度，今天早晨是比较凉快的，但是白天呢，天空云量会逐渐的减少，阳光露面啊，气温上升，最高气温呢可以达到32到33度，所以应该说总体看是比较适合啊外出活动的，就是湿度比较大，这个午后啊最小相对湿度都在50%以上，所以天气有些闷热，大家外出呢还得注意防晒。 嗯， 这是今天的天气情况。 那未来几天这个天气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吗？ 明天周三白天天气稳定，到夜间呢山区啊还会出现雷阵雨。在本周余下的日子里呢，由于低层空气湿度比较大，一般的早晨啊就是有些轻雾笼罩的现象，白天呢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最高气温呢一般在30度左右，还是早晨凉快白天较热的天气。目前看这个天气形势的发展啊，要到周日的晚上还会出现全市性的雷雨天气，所以也请大家注意啊临近的天气预报。 好的，非常感谢全工给我们做的详尽介绍，谢谢您，再见。 再见。 好，感谢全工。那么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见晴，山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预计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 今天夜间是多云见阴的天气，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再来看看空气质量方面，今天白天呢，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为100到120，空气质量属于3级轻度污染。 嗯，登山气象指数预报，山区啊最近降雨比较频繁，使得山区的地质条件极为脆弱，登山气象指数为5，不适宜您外出登山了。 洗车气象指数预报，未来几天没有全市性的降雨天气，今天比较适宜擦洗车辆。 好，接下来一小段广告和整点报时过后呢，是进入到主播在线的第二时段，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现在视频棒棒就传起来，现在是3号王明，王明在4号位的。 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您好，我是宋世雄，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主播在线让您的生活精彩无限。 17米冲浪，中国队以7战7胜的优异成绩夺得了本届世界杯比赛的冠军。 Hello， 大家好，我是歌手 Angela 庄韶涵，收听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让你的生活精彩无限。 空在笑，我的世界缤纷闪耀，爱是一道光，如此美妙，指引我们想要。 多点，多点，再多点！ 你碎碎念什么呢？ 用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再多点购物，满30元立减9到20元呢，每月一次，多点 APP 和门店都能参加，优惠多一点。 详询中国银行95566。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啊？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 平静表象的背后，主播带您抽丝剥茧，探寻真相。资讯爆炸的时代，主播带您去粗取精，化繁为简。每天清晨7点半，主播在线。在您耳边。 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早晨的8点01分，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李瑞。 我是主播孙畅。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您会听到国际方面，全球首份揭露美国抗疫真相的智库报告发布，抗疫失败，政治甩锅让人汗颜。 德尔塔变异毒株警报还未解除，拉姆达变异毒株已蔓延美国、日本等41个国家和地区。 财经资讯，全国7月份 CPI 同比涨幅回落， PPI 涨幅略有扩大。 前沿科技，秋天的蚊子是不是比夏天更毒？春捂秋冻这个说法科不科学？专家为您解读。 旅游文化娱乐资讯，您将会听到非必要不出京带火了暑期京郊游。 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3项建设保护规划出台。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接下来李瑞和孙畅带您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我们一起进入国际视线。 看世界，听天下，尽在国际视线。 国际视线，我们先来关注一份报告。昨天，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泰和智库、海国图智3家智库在北京发布美国第一问号叹号美国抗疫真相的研究报告，这是全球首份揭露美国抗疫真相的智库报告。 报告全文约2.3万字，共20部分内容，驳斥了彭博社关于美国抗疫全球第一排名的荒谬性。报告得出结论，美国是当之无愧的全球第一抗疫失败国，全球第一政治甩锅国，全球第一疫情扩散国，全球第一政治撕裂国，全球第一货币滥发国，全球第一疫情动荡国，全球第一虚假信息国，全球第一溯源恐怖主义国。 这8个全球第一的确让人汗颜啊。 嗯， 这个报告认为，美国疫情正在进入第4波的上升期，冰冷的感染与死亡人数的数字背后是美国的国内政治斗争，尤其是党派斗争将疫情高度政治化，让原本不必死去的美国人民失去了生命。病毒和人祸双重打击之下，新冠病毒疫情至今没能得到有效的控制，60多万因疫情丧生的美国人的尸骨足以堆积如山。美国流行病学专家威廉·福格认为，这就是一场屠杀。 报告提出了多项质疑，美国在2019年下半年爆发的所谓不明原因的呼吸系统疾病或白肺病是否就是新冠肺炎？德特里克堡以及美国其他生物实验室究竟在开展何种研究？是否与冠状病毒相关？安全措施实施情况如何？与全球新冠肺炎疫情起源是否有关联呢？ 报告还记录，美国政府在疫情防控政策措施、溯源调查等多方面反科学、反常识，这是美国成为抗疫失败国的直接原因。疫情加剧了美国社会的撕裂，关于新冠病毒起源的有毒阴谋论加剧了对亚裔的欺凌和仇恨。仅2021年3月一个月内，亚裔歧视案件就激增了近一倍。2021年，美国犯罪率在发达国家当中高居榜首。 现在呢，德尔塔变异毒株已经成为全球很多国家的主要流行毒株了，它具有传播力强、病毒载量高等特点。然而，德尔塔变异毒株带来的警报还没有解除，一个名叫拉姆达的变异毒株又开始出现冒尖的趋势。 目前呢，美国、加拿大、德国、西班牙、以色列、英国、日本等41个国家和地区都出现了拉姆达感染病例。据统计，美国已有1060例拉姆达毒株的感染病例。一些传染病专家表示，拉姆达毒株也是他们正在密切关注的一种变异毒株，目前呢还很难确定这种毒株的传染性如何。 事实上呢，拉姆达变异株并非近期才出现，去年8月份科学家首次在秘鲁首都利马发现了这一变异株。专家表示，战胜新冠病毒及变异株的希望在于大规模接种疫苗。此外，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等手段仍然是必要的，不能让病毒在人群中失控的传播，这样才能降低基因突变的发生率。 那么在新冠疫情期间啊，有越来越多的韩国民众通过叫外卖来解决吃饭问题，一方面呢极为便利，但另外一方面呢却造成了餐盒垃圾泛滥成灾的问题。据估算，韩国每天外卖订单量约为270万份，这意味着需要用大约830万个塑料餐盒，其中啊多数是非循环使用的一次性餐盒，其污染规模也是令人担忧。 不少环保组织呢呼吁餐饮业和民众为环保出力，尽量减少餐盒垃圾。京畿道政府正在尝试让餐饮行业用可反复使用的餐盒为用户送餐，由政府帮忙提供回收和清洗餐盒服务。目前大约140个餐馆参与了尝试，不过呢这项尝试面临诸多难题，比如说防疫的难度增大了，骑手增加了，往返次数也导致成本增加。 好，关注完了疫情相关新闻，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际其他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8号，阿富汗塔利班占领了阿富汗东北部塔哈尔省首府塔鲁坎市，那这是塔利班当天宣布攻占的第3个阿富汗首府城市。近日呢，美方也已出动轰炸机和武装直升机对塔利班实施袭击。 8号，美国总统拜登听取阿富汗局势最新汇报之后呢，坚持按照计划于8月底前从阿富汗完成撤军。美国军方领导层当天讨论了阿富汗的局势，但是除了规模有限的空袭，不打算向阿富汗政府提供其他的支援。 那么在美国已经宣布撤军的背景之下，拜登为什么又下令在阿富汗发动空袭？阿富汗国内局势又将会如何演变？我们来听一下军事观察员崔亮的分析。 总的来看的话，塔利班的这个攻势似乎是占了一个挺大的一个上风。那塔利班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标，这个我觉得可能不太好判断，因为在2月份的时候，美国跟塔利班实际上是已经谈妥了啊，至少是在那个时候已经有一个可以称作是和平协议的东西，双方都互相有一个保证。从塔利班这个角度来说的话，他要做的是什么呢？他要跟阿富汗政府去谈，但是呢后边就发现了，就是阿富汗政府、县政府跟塔利班之间这个隔阂太大了，这个分歧太大了，是不可能谈到一起的。那正是因为这么一个原因，导致双方又打起来了。如果塔利班的这个攻势一直会得手的话，那保不齐塔利班就会给自己修正一下目标，他就是想通过这个武装斗争的方式来夺取整个阿富汗的这么一个控制权。拜登当局的话，不希望看到阿富汗内战再打起来。第二个呢，他尤其是不希望看到阿富汗的县政府居于劣势。第三个呢，由于他可能是之前低估了塔利班的这个势力或者影响，所以这三点放在一起，他发现这个他必须得要用强力的手段去干预了，不干预的话他的损失就更大了。但是呢，又由于他所有的地面作战兵力都已经撤出了，所以没有办法，他只好是用空袭的这种方式去干预。我觉得美国主要的诉求还是阿富汗别再成为向外输出恐怖势力的一个阵地也好，源头也好。那至于咱们说阿富汗内战会不会真的打起来，或者是现在这个情况会不会继续激化，还是需要进一步的观察，会不会导致周边的这些强国，就是俄罗斯啦以及美国重新下场，我觉得这是一个更大的未知数。 最近一周呢，希腊遭遇了30多年来最严重的热浪，部分地区的气温一度飙升到45摄氏度，全国发生了多起火情。目前希腊第二大岛埃维亚岛的山火持续肆虐，几千名居民和游客紧急撤离。 这场山火是从本月3号开始逐渐失控，蔓延到了艾维亚岛多个地区，烧毁大片森林和大量的房屋。美联社的报道说，山火火光冲天，把天空映成了橙色，遮住了太阳，空气中弥漫着令人窒息的粉尘，人们拖着行李箱，抱着宠物，搀扶着年迈的亲属朝港口走去，准备乘渡轮离开。 希腊公民保护部副部长哈达利亚斯说呢，艾维亚岛的大火现在向南北两个方向蔓延，当前的气候条件对直升机灭火尤为不利，飞行员面临能见度低和大气湍流的巨大危险。 国际的热点我们再来说说，昨天韩国法务部宣布将从本月13号假释三星电子副会长、实际掌门人李在镕。这名三星继承者在第二次入狱7个月之后将重获自由之身。 韩国法务部长官朴范介昨天在一份通报当中说呢，政府将会在13号假释李在镕等810名犯人以庆祝光复节。1945年8月15号朝鲜半岛从日本殖民统治下获得了解放，韩国称这一天为光复节。 也介绍一下，李在镕现年53岁，2012年12月出任三星电子副会长，2016年卷入时任韩国总统朴槿惠亲信干政案，2017年遭到逮捕。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同年一审判处他5年监禁。2018年，首尔高等法院二审认为李在镕迫于朴槿惠等人的压力被动行贿，改判监禁2年半，缓刑4年。李在镕坐牢11个月后出狱，首尔高等法院今年1月又重新判决，判处他2年半监禁，李在镕第二次入狱。 好，国际视线最后呢，我们来说一说假装住在火星 NASA 招募志愿者啊，确实是地球上都这么乱了，我们去定居火星怎么样，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呢？ 探寻太空啊。 对，那为了寻求答案，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正在招募4名志愿者在地球模拟火星环境当中居住1年。这项招募计划的报名预计会在9月17号结束。 我们来看一下应征者的条件，必须是30到55岁的美国公民或永久居民，身体健康，英语流利，取得理工科硕士学位，或者至少有1000个小时的飞行记录。入选志愿者呢，将住在名为火星沙丘阿尔法的住处。这一住处啊，位于休斯敦约翰逊航天中心内，是利用 3D 打印技术建造的，面积约158平米，包括卧室、厨房、浴室、健身房和种植区域。模拟火星生活期间呢，志愿者将模拟火星探索任务，包括太空行走、栽培植物，还有处理设备故障等等。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计划分3期开展模拟项目，第一期4名志愿者定于2022年秋季入住火星沙丘阿尔法，参与项目期间还是有报酬的。项目另外2期将先后在2024年和2025年开展。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国际视线，消息来自于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是由钱冰冰为您编辑的。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纵观风云，把握良机，敬请收听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我是今天的节目编辑钱冰冰。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我们连线中国银行汇评专家龚超。龚超你好。 听众朋友主持人早上好。 先请您介绍一下昨天外汇市场的整体情况。 好的，我们看到昨天美元对主要货币呢，最终是小幅的收涨，收报在92.98。那近期呢，我们看到美元指数维持了一个偏强势的震荡，受到这个全球的宏观经济包括这个新冠疫情等不确定性的影响，美元呢受到市场的青睐。同时呢，我们看到近期公布的这个美国的非农就业报告呢是优于预期，市场的利率也是出现上行，那为这个美联储缩减刺激措施呢是敞开了大门。那短期呢一定程度是辅助了美元呢走强。从技术上看，美元指数已经攀升到这个2年的趋势线的上方。那后续呢，我们看涨美元上方目标呢看在94.40。那作为这个美元的主要对手货币，欧元对美元昨日呢则是小幅的下跌，收报在1.1741。受美元指数反弹和欧洲央行相对鸽派的货币政策影响呢，欧元短期呢我们看到承受了一些压力，但我们也观察到，部分分析师认为呢，伴随全球经济的逐步复苏，就业的持续向好，将在长期利好像欧元这样的这个高风险货币。那从技术上看的话呢，欧元在目前位置还是存在一定的技术支撑，那建议投资人呢暂作观望， 啊，如果这个1.1750这个位置成功下破的话呢，可以短线的顺势做空欧元。那目标呢，我们看在1.13，止损呢则看在1.1750的上方。主持人， 那么那个美元对日元的走势如何呢？请您再分析一下。 好的，美元对日元昨日呢，我们看到是微幅的上涨，收报在110.28。那作为一个典型的低息的避险货币啊，日元受这个风险情绪的影响比较大。那我们看到近期这个优异的非农数据是提升了这个市场的风险情绪，那日元呢是受到一些打击。那从技术上看的话呢，美元对日元已经成功的站上一个5年的阻力线啊，并且测试了109一带的一个关键的回撤点位。那后市呢，我们是看涨美元对日元。那首个目标位呢，我们看在112附近。那止损呢，则建议设在109的下方。主持人， 好的，最后请您报一下其他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最新市场牌价。 好的，澳大利亚元对人民币报在475.59，加拿大元是515.73，瑞士法郎是708.06，欧元是761.81，英镑是898.89，日元是5.8806，美元则报在648.40。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龚超的分析。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明天再见。 再见。 好，以上观点只代表个人和机构意见，仅供参考。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主播在线，接下来我们进入到财经资讯。 积攒经验，持之以恒。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周一至周五敬请收听。 把握经济脉搏，洞悉金融走向，主播在线为您提供最实用的财经资讯。 好，早晨的8:16，欢迎回来，这里是孙畅和李瑞为您带来的主播在线。我们进入到财经资讯，首先来关注一下宏观方面。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七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环比由降转为涨，同比涨幅回落。那对于未来的物价走势呢，有分析指出啊，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放缓或见顶回落，猪肉等食品价格回落趋势或将延续，年内 CPI 大概率保持一个温和的走势，通胀水平总体可控。 据了解呢，猪肉仍然是导致食品价格持续回落的主要因素。七月猪肉价格同比下降43.5%。有分析认为，猪肉价格短期大概率已经见底。此外呢，受到暴雨等极端天气影响，鲜菜价格是由上个月下降2.3%转为上涨1.3%。受到暑期影响，飞机票、宾馆住宿价格也是分别上涨24.3%和3.8%。 那么值得注意的是啊，七月 PPI 与 CPI 的剪刀差达到了8个百分点，为有数据以来的新高。这也说明呢，价格上涨从上游向下游传导不顺畅。当前的社会总需求复苏基础还不稳固，会对下游生产企业经营带来一定的困难和压力。不过有专家表示呢，随着未来 PPI 的回落， CPI 保持在温和的水平，预计 PPI 与 CPI 的剪刀差会逐渐的回落。 中小企业协会昨天发布消息，2021年七月份，我国中小企业发展指数为87.0，比上个月下降0.2个点，高于去年同期，但是低于2019年同期水平。这一数据呢，已经连续4个月回落，恢复速度继续放缓。 那么分行业指数显示是四升一平三降的一个格局，其中啊，交通运输、邮政仓储业、批发零售业、社会服务业、信息传输计算软件业指数分别比上个月有上升，住宿餐饮业指数持平。另外呢，工业、建筑业和房地产业的指数分别比上个月下降，八个行业指数呢全都处于一个景气临界值100以下。 投入指数、综合经营指数、市场指数还有效益指数呢，全都比上个月有所下降。这四项指数目前也处于景气临界值100以下，其中效益指数仍然处于最低位。 另外呢，分地区来看，东北地区的指数仍然处于一个最低位。从指数变动情况看，东北地区指数在上升，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指数下降，中部地区指数降幅最大。 对此呢，中国中小企业协会认为，七月份中小企业发展指数反映出了以下几个特点，包括企业发展信心受到一定影响，市场预期有所回落，企业成本持续上升， 不过呢，投资的意愿有所回升。调查显示，81%的企业反映本月固定资产投资同比有所增加，比上个月上升1%。 财经领域，我们再来说说股市。沪深 A 股三大指数昨天走势出现了一个分化，收盘沪指上涨 1.05%， 深证成指上涨 0.77%， 创业板指数下跌 0.98%， 两市成交额达到1.25万亿元，行业板块多数上涨，其中呢，食品饮料板块是大涨，酿酒、保险、家电等板块也是涨幅居前。 综合市场分析机构的观点呢，上周市场最明显的变化是部分消费和价值蓝筹经历长时间大跌之后，出现一定的企稳反弹迹象。前期涨幅过大、预期过高、交易过度拥挤的赛道个股，在中报公布期呢，可能会存在着短期补跌的风险。中期而言 ，A 股市场没有系统性风险，短期的震荡让科创长牛更加健康，投资者可以在震荡当中优化持仓组合，逢低耐心的布局优质成长股。 说完了股市，我们再来说说油价方面。据国家发改委网站消息，自今年7月26日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以来啊，国际市场油价震荡运行。根据石油价格管理办法第7条的规定，这一轮次的汽柴油价格不做调整，那没有调整的金额呢，会纳入到下次调价时累加或重抵。 2021年国内成品油调价呢，已经呈现了10涨2跌3搁浅的格局。截至本次调价，汽油价格累计每吨上调了1375元，柴油价格累计每吨上调1325元。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保险市场，来说一说普惠健康保。自7月26日北京普惠健康保上线以后啊，因其投保不限年龄、户籍、既往病症史，而且呢可报销医保目录内外的高额医疗费用和100种海内外特药等特点，迅速走红出圈。截止到昨天早上的8点，北京普惠健康保的参保人数已经突破100万。 其中呢，城镇职工参保比例高达78.37%，城乡居民参保占比为20.57%。从参保的年龄来看，70后、80后呢是参保的主力军，占比达42.7%。家庭顶梁柱的身份让他们更加注重保障了。 数据还表明呢，参保人最大年龄跨度啊超过了100岁，年龄最小的参保人呢是刚出生42天的婴儿。值得一提的是，在北京普惠健康保的投保人群当中啊，超过60%的用户还是为家人投保，以家庭为单位的多人参保现象比较凸显，这也反映出了北京市民的家庭保障意识比较突出。 专家表示，北京普惠健康保受欢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说保障的方案呢更具地域特色，契合北京医保参保人的实际医疗保障需求，再有就是产品是由共保体来承保，5家保险公司建立风险共担机制，为产品稳定运营提供保障，还有就是产品保障比较全面，涵盖医保目录内高额个人自付医疗费用等，也吸引了用户。 那值得一提的是，北京普惠健康保目前的定价是每年195元。也有很多人问啊，说这个明年这个保费会不会涨价呀？对此，北京市医疗保障局表示，根据精算情况，目前的保费价格在一定时间内啊将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同时，按照普惠利民的原则，还会要求商业保险公司根据产品的经营状况，动态调整保障待遇水平，让老百姓最大程度的享受优惠。 好，财经资讯最后，我们要给东京奥运会来算一笔账了啊。8月8日延期一年的第32届夏季奥运会闭幕，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日本东京奥运会预计会成为史上最亏的奥运会。那疫情之下，东京奥运会这个经济账本到底怎么样？我们接下来给您盘点一下。 首先来了解一下，在新冠疫情席卷全球的情况下，为什么东京奥运会还要咬着牙举办呢？那据了解啊，其主要原因呢还是来自于他们之前的巨额投资。如果直接取消奥运会，那么预计呢将会损失4.5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2700亿元。而延期举办的经济损失呢为6408亿日元，约合人民币380亿元，可以减少部分损失。 盘点历次奥运会的投资呢，会发现这个举办奥运会啊，虽然是一笔大的投资，但也是风险由人。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投资是10亿美元，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耗资90亿美元，到1984年洛杉矶是节俭办会，就花了5亿美元。至于本届奥运会，东京奥组委预估啊，举办成本达到154亿美元。那这个数字也是打破了伦敦奥运会成本记录，可谓是史上最贵奥运会。 那么本届奥运会又是如何变成史上最亏奥运会的呢？这些钱又亏在哪里呢？据统计啊，仅空场比赛没有门票收入这一项，就相继亏损了900亿日元，超过52亿元人民币。 嗯。还有东京奥运会最烧钱的项目呢，是那些临时的设施建设啊，这个项目支出超过35亿美元，而运营、营销和技术支出也都超过10亿美元。雪上加霜的就是疫情之后新增的防疫支出达到 8.77 亿美元。 好，接下来呢，我们介绍今天的前沿科技。 聚焦科技前沿，紧跟时代脚步，前沿科技。 我们来说说刚刚过去的立秋节气，这是秋天的第一个节气。那么秋天的蚊子是不是会比夏天更毒？春捂秋冻这个说法又有没有科学依据？那秋天比较容易脱发吗？腾讯全民较真微信公众号为大家梳理了有关秋天的一些知识点，我们来听一下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的报道。 据说秋天的蚊子比夏天更多更毒，这是假的，只是因为气温下降，夏天不怎么攻击人的雄蚊子也聚集到人体旁取暖了。秋天夏天的蚊子唾液性质并没有变化，但是雌蚊子的确在秋天更具有攻击性，因为秋季是最后的繁殖机会，它们需要足够的营养。春捂秋冻不生杂病这种说法其实没有任何依据，推测是古人缺乏疫苗，也缺乏对流行病的认识，对早冬季节多发的流感不知，所以认为是寒气入侵所致。其实流感跟寒冷并没有直接的关系，我们的身体具有非常完美的调节机制，不受外界温度的左右。天冷了，下丘脑接受到皮肤传来的信号，会发出指令，让皮肤血管收缩，血流减少，停止出汗，抑制散热，同时告诉我们要穿厚的衣服，防止热量散发。实在冷了，还能命令肌肉快速伸缩，产生大量的热，这就是寒战。天热了，皮肤血管扩张，出汗，散发热量，让体温迅速降下来。至于穿多少衣服，自己舒适就好。还有种说法是在秋天很多人发现脱发问题会显得更严重些，这个的确是真的。一般来说，头发会经历缓慢的生长期、退行期，也就是毛囊萎缩头发停止生长，还有休止期，也就是头发逐渐脱落，三个阶段。正常情况下，大约90%的头发处于生长期，10%处于休止期，只有1%左右处于退行期。正常人每天头发脱落大约50到100根，属于正常的新陈代谢，会有相同数量的头发生长来弥补。国内外多项研究表明，7到9月份头发处于休止期的比例最高，休止期大约持续3个月，一般10到12月份左右头发开始集中脱落，正好对应秋冬季。不过季节性脱发并非一种病理状态，即便秋季脱发增多，也会在春季得到补充，顺其自然就可以了。 好，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财经、经济之声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由话语为您编辑。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人力社保小课堂。 邮储银行北京分行全面投身乡村振兴建设，北京市多个小微快贷中心、三农金融服务站为您提供乡村振兴全套解决方案及服务，以人流、物流、现金流合一优势，圆您富村富民之梦。详询邮储银行北京各网点。 以上为广告时间。人力社保小课堂， 大家好，欢迎收听人力社保小课堂。就在最近，第一届全国人力资源服务业发展大会落下了帷幕，通过集中展示成果、开展供需对接、研讨交流等系列活动，促进人力资源服务行业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 在这次大会上，北京市参加了成果展、产业园展和企业展，同时为深入宣传推介2021年服贸会，诚邀全国人力资源服务行业精英参展参会，洽谈交流。北京市人力社保局在大会期间举办了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推介会，介绍2021年服贸会的活动安排、特色亮点等情况。

真是世界很大，我想去看看啊，不能远处走，我就近处溜达。但是也有一些朋友呢，因为商务等原因吧，必须得出门，甚至需要在机场乘坐飞机。那么我们看看大型机场啊，全楼送新风，环境反复消杀，定期的核酸检测。近期大型机场全面的升级疫情防控标准和程序，启动了应急响应机制，保障旅客出行安全。八月份以来呢，大型机场的环境核酸采样和全员核酸检测结果全都是阴性。详细情况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孙源的报道。 早上九点多，大兴机场航站楼内的旅客并不多，大厅显得空空荡荡，东航各值机柜台前基本都不用排队，旅客可随时办理手续。 回温州，那我是没有去到中风险的地方，那我也做了核酸，就为了自己，然后也为了别人嘛。 去哪里啊？ 山西。 去山西啊？提前关注到一些什么样的信息？ 就提前做一些核酸检测，以防万一。 近期受防疫和市场因素影响，各航空公司取消了从南京、沈阳、扬州等15个城市飞往大兴机场的航班。8月8号，大兴机场计划执行进出港航班344架次，进出港旅客约2.75万人次，相比上月同期大幅减少，但现场防疫力度不减反增。东航北京地服部高端旅客服务中心大兴机场分部高级经理邢亚楠介绍， 提示旅客先扫码看一下自己对方的还有本地的健康码是不是有效的，然后显示的是绿码，还有一些区域是需要提供48小时之内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才能办理值机手续。值机现场呢，旅客要保持1米线，戴好口罩，我们也会自己进行口罩啊、手套啊、眼镜做一个消杀工作的。 目前大兴机场只执行国内航班，针对国内中高风险地区的进港航班，大兴机场按照民航局针对国际航班提出的相关标准实施保障。在疫情防控升级方面，大兴机场副总经理文武说， 在航班运行期间，航站楼全楼送新风，定时对值机、安检、行李厅等区域进行反复消杀，每周定期对相关区域开展多频次环境采样，现场工作人员疫苗接种率100%，全员定期核酸检测覆盖率100%。本月至今环境采样，全员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主播在线，文化娱乐资讯。 好，文化领域啊，我们来说说今日呢，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印发《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划》、《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划》、还有《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划》这三项重要的文件。未来呢，将会着力形成定位准确、特色鲜明、功能突出、贯通衔接的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体系。 我们分别来看啊，《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划》呢，将会整合沿线15个省区市的文物和文化资源，建立符合新时代要求的长城保护传承利用体系，弘扬民族精神，传承中华文明。 那么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划，将整合大运河沿线8个省市文物和文化的资源，按照河为线、城为珠、珠串线、现代面的思路，优化总体功能布局，从而展示中华文明，彰显文化自信。 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划呢，将整个长征沿线的15个省区市文物和文化资源，根据红军长征历程以及行军的线路，构建总体的空间框架，实施保护传承、研究发掘、环境配套、文旅融合、数字再现、教育培训工程，推进标志性的项目建设，弘扬长征精神，更续红色血脉。 另外呢，我们再来关注这样一条消息，为了助力中轴线申遗工作，位于太庙内的非文物类建筑物正陆续开拆，大概有6000平方米，预计呢8月底能够完工。 这次被拆除的非文物类建筑物跟太庙的古建呢仅一墙之隔，主要是办公用房，跟古建的风貌也是格格不入，所以太庙管理方综合考虑，与执法部门呢主动对接，制定了拆除方案，并且于上个月开始动工。为了保护古建文物啊，施工方是采取着蚂蚁搬家方式进行拆除，把对环境的影响降到最低。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影视方面啊。昨天当代扫黑除恶题材电视剧《扫黑风暴》在腾讯影视开始播出。 这部剧讲述中央扫黑除恶督导组进入 中江省的绿藤市。在发生系列事件之后，前刑警李成阳、年轻刑警林浩在督导组的指导下，跟专案组组长何勇共同协作，将黑恶势力及保护伞成功抓获的故事。 那作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致敬之作啊，剧中的案子呢，都来自全国扫黑办提供的真实素材，包括孙小谷案、操场埋尸案、湖南文烈红涉黑案、海南黄红发案等。那剧中呢，还讲了当下像套路贷、行业垄断等社会痛点问题。电视剧对这些案件的改编、呈现与解剖，具有极强的现实与教育意义。 再来关注综艺方面，今天起呢，每周二和周三晚上八点钟，《脱口秀大会四》将会在腾讯视频播出。这一季是由杨澜、大张伟、罗永浩、李诞来担任领笑员。节目从行业走向生活，主打生活化的标签，旨在向观众传递还是生活最幽默这样一个理念。 嗯，那文化资讯最后啊，我们再来说一个悲伤的消息，来关注一位演员。昨天的电视剧《乡村爱情》中，谢大脚的扮演者于月仙因车祸去世，终年50岁。 出事的地点在内蒙古阿拉善地区，警方通报，由于当时车速过快，不幸发生了意外，于月仙因伤势太重身亡。 那么于月仙呢，出生于1971年，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92班。因在电视剧《乡村爱情》当中呢，饰演超市老板娘谢大脚这一角色，被广大观众所熟知。 是，这个消息出来之后，确实感觉非常的意外。很多文娱类的公众号呢，也都在盘点，甚至说到谢大脚的这个生活轨迹，就是非常顽强的一个东北妇女的形象哈。可能跟角色本身，就是跟这演员本身也有很多相似之处。哎，这生命无常，只能让我们更加珍惜当下的生活了。 嗯，关键是离去的也太年轻，才50岁哈。 是， 而且是在拍戏的过程当中。 哎，所以我们更要珍惜每一刻宝贵的时光，对不对？好，北京时间8:40以上资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晚报、新京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由翟轩为您编辑。 好，接下来呢，进入到《青春之声》讲述党史百年专栏，今天为您播出第29集。 百年辉煌历程，百位青年讲述，重温党史故事，感受奋进力量。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北京新闻广播特别策划《青春之声》，讲述党史百年。 大家好，我是彭清文，军嫂杂志社总编，获电视剧《飞天》奖，获2020北京榜样年度人物提名。1949年迎来曙光。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2月3日，人民解放军举行盛大的进驻北平入城式。3月，中国共产党在西柏坡举行7届二中全会。4月，百万雄师强渡长江，彻底摧毁了敌人的长江防线。 中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 6月30日，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隆重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正式确立。会议通过北平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将北平改名为北京，决定采取公元纪年，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国旗为五星红旗，象征全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大团结。9月30日，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1949年10月1日下午，首都北京3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毛泽东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 等你们。 54门礼炮齐鸣28响，象征党领导人民奋斗28年的历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揭开了中国历史新的篇章。领导和组织人民革命取得胜利的中国共产党，成为在全国范围执掌政权的党，踏上了带领人民创造幸福美好生活的新征程。党的历史也揭开了新的篇章。10月1日这一天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好，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2021北京网人物故事展播板块。昨天的故事当中啊，我们说到北京联合大学特殊教育学院副教授姚登峰为我们讲述了他因为双耳失聪5岁才开始学说话，父母对他的期望值很低，希望他长大以后能够自食其力。不过令所有人没有想到的是，姚登峰很争气，不仅顺利从大学毕业，还攻读了北大硕士、清华博士，并且成为了一名大学特教老师，还帮助不少残障人士无障碍的接收信息。他是如何走向学霸之路的？我们继续来听由记者钱冰冰为您采制的北京榜人物故事《意外、意志、意义》，今天为您播出下集。 2021北京榜样人物故事展播。 我叫姚登峰，是北京联合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因为我是5岁才开始康复训练，练习说话。说实话，当时老妈对我要求还非常低的，因为她原来对我说：“你以后能够当个理发匠或者木匠。”能够这些体力就可以了，但是他没有想到越走越远。 姚登峰1979年出生在湖北省天门市，他的人生遭遇2次重大挫折，一次是感冒打针导致耳聋，另一次是高考成绩越过心仪的重点大学，却遭遇录取后又退档，最后被一所2本大学录取。在妈妈杜在新等人的鼓励下，他放弃了生气，选择了争气。读完本科之后，他又以专业第一名的成绩顺利考入北京大学攻读硕士学位。 当时高考不是受挫折吗？所以当时就立下了一个愿望，就是通过大学四年的努力争取考上研究生。说实话，当时考研究生心里还没底，因为我越怕遭遇跟高考一样的挫折，当时还是对前途有一点迷茫。 来北大读研究生，您学的是什么专业呀？ 软件工程。 他报这个软件工程， 嗯， 他的高中的老师，还有的呢，就说软件工程要知识不断的更新， 嗯， 好像觉得他听力有障碍，不是说特别适合，但是他自己打定了主意。 那来北京您也很骄傲啊？ 那肯定是很开心呀。然后他有这个从小呢，不是要想到北京来读书吗？北大是他心中的梦。 在北大读研的时候，刚好北京联合大学跟 IBM 签署合作协议，在中国第一个试点将信息无障碍技术引进高校。姚登峰一听到消息就毛遂自荐。 我说我对这个信息无障碍非常感兴趣，我能不能参与进来做这个研究？刚好那个特教的那个系主任就给我回复，就说非常欢迎。所以我在北大读研究生2年级的时候，我就已经到联大特教开始代课。 第一次登上讲台是什么感受？ 应该说还是有点紧张，不知道学生会不会接受，而且当时学生都是聋生，都是用手语交流，当时我还不会手语。幸运的是那些聋生也非常好，对我还是比较宽容的。经过这一段时间嘛，我就慢慢的跟他们学会了手语，慢慢的把那个教学水平给提高了。 2006年，我国无障碍还处于起步阶段，姚登峰从事的信息无障碍技术研究没有可参考的资料，一切全靠自己从头摸起。